第225集，英勇非常。 十几日之后，西北军已从沿海水师之中回到了西北处，前方也来了信，禀明西夏国内士卒聚首，恐要从后方进攻大恒。顾元白在早朝上坦然言明了他要御驾亲征，朝堂哗然，一个又一个的大臣出来阻止，泪眼婆娑地跪地恳求。下朝之后，更是接连不断的三三两两一伙前往宣政殿劝诫，可圣上去意已决，他无法将学派改革一事拿出来说服众人，便将其余理由一一说出。如今已景平十年，快要到景平十一年了，大恒的皇帝两代未曾率兵亲征过，帝王的威仪逐渐被忽视，这样的机会在顾元白眼中倍为难得，他不可能错过。能说服的人都被圣上说服了，不能说服的人也无需强制说服。朝廷之中有一半都是忠实的保皇党，他们愿意退一步，但仍然担忧圣上安危。顾元白不是听不进臣子建议的人，臣子们忧虑他出事，即便顾元白有足够的信心，也要给臣子们留下一个安稳的保证。过了两日，他从宗亲府中挑出了五个孩童入宫，宗亲府隐隐约约地察觉到了什么，因此很是激动，反复叮嘱孩子要以圣上为尊，将圣上当作父母一般亲近尊重，要懂事，要有礼，万不可耍小孩子脾气。五个孩童被教训的心中胆怯，进宫面见顾元白的一路更是头也不敢抬，生怕自己是不听话的那一个。但圣上却是和颜悦色，不止陪他们好好的在御花园中逛了一圈，还留他们用了晚膳，晚膳上都是适合孩子们食用的饭菜。五个孩子逐渐放松，与圣上交谈时也露了些活泼本性。待他们该出宫回去时，圣上又赏了他们许多东西，含笑看着他们离开。孩子们抱着赏赐的东西，小脸红扑扑地牵着宫人的手离开，打从心底地露出了欢喜神色。宫人收拾碗筷，田福生给圣上送了一杯茶。 圣上觉得这几位小公子如何？ 顾元白摇了摇头，叹了口气。第二日，又是宗亲府中的另外五个孩童入了宫。这次顾元白早已等在御花园的凉亭之中，凉亭四面被围住，火盆燃起，暖如初春。孩童们到达凉亭之外时，顾元白从薛元手中抽出手，吃掉嘴里黏腻的花瓣。 一日半的，不可再多。 薛元珍惜地数着花瓣，苦恼。 圣上，臣那里就剩三袋半的干花瓣了。 朕给你晒了千百余株的名花。 少了。 外头的声音愈近，顾元白让薛远出去。薛远掀起厚重的棉布走出去后，便和一个小童对上了目光。他剑眉一皱，觉得这孩子有几分熟悉。孩童瞧见薛远在看他，规规矩矩地行了礼。齐了，宗亲府中的孩童都是皇族，应当只对占了侯爵之位的臣子或者皇族之中的人按辈分和职位高低行礼。薛远既不是皇族，也没有受爵，他挑挑眉，上前一步，居高临下地看着这个孩子。 你认得我？ 将军班师回朝那日，我正好瞧见了。 小孩不急不缓，慢吞吞地说着话。 将军英勇非常，惹人向往不已。 他嘴上说着向往，表情却很平静，瞧起来不过五六岁的年龄，却已经可以脸不红心不跳地说着奉承话，着实是个人才。而这孩童身上隐隐看出几分效仿圣上的影子。薛远勾唇，故意说： 圣上也曾这么说过。 小孩猛地抬头，神情讶然，他小心翼翼地又压不住激动： 圣上也同我一般这么夸奖将军了吗？ 圣上也夸了我英勇非常，让我不要懈怠，再登高峰。 孩童听不出薛将军说了昏话，他只为自己和圣上说了一样的话而倍感雀跃，傻傻地笑了起来，随即板起了脸，又慢吞吞道： 薛将军，正是如此，你要勇登高峰。 这孩子可真是敬佩喜欢极了顾元白。薛远理所当然，顾元白那么好，一个小小的孩童崇敬他是自然的。这还不够，天下人都应该如此崇敬爱戴顾元白，但顾元白只能是他的。狼子野心被掩盖，薛远让开了路，让这些宗亲府的孩童进了凉亭。五个孩童一进来，圣上放下手中的书，朝着他们微微一笑。 咳嗽了冷？ 孩童们都憋红了脸，拘谨地摇了摇头。 你们上前来。 皇叔， 朕是不是在哪里瞧见过你？ 皇叔，侄儿曾在避暑行宫中见过您。 顾元白想起来了，他被薛远扶着到了婉太妃的卧房门前时，那一堆的宗亲府的孩童之中，有个人被为惊喜地叫了一声：便是这个孩子。顾元白想起了婉太妃，压下惆怅，笑意更温和了几分。他摸了摸这孩子的头： 你叫什么？ 孩童竭力想要做出平静的模样： 皇叔，侄儿叫顾然。 顾然，好名字。 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